如果你正确的练习内观，事情就会较容易办得到。例如，你清楚的了解如何修炼的话，这个物质结构，身体如何的运作，不同的感受升起的时候，如何造成生化的反应，我们的心，心的四运是如何运作的，四运，心的认知部分是如何运作的，想运，辨别的部分是如何运作的，受运，感受部分是如何运作的，行运，习性反应的部分是如何运作的。假如你不断地观察它们，你会注意到这第四运、行运、习性反应部分变得很强，而第一部分视运、认知部分变得很弱，很弱。第四部分变得很强，哦，这就是你痛苦的原因。你修炼内观，你就会发现这第四运、行运会变得越来越弱，甚至当你有所反应时，就只像在水中画线，不会深的。而第一部分试运，客观的观察、观察、观察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强。你能够轻易的脱离你的痛苦。假如你没能正确的练习内观，你就没法指望有好的结果。当你保持观察实相，错在哪里就很清楚，痛苦如何而生，由何而起。否则你感到，我一看到这个家伙，负面的情绪就油然而生，是这样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么错必定是那个人，那个人的生理化学使你的生化产生了变化，而你产生了负面情绪。假如这点没错，则任何一个人看到那个人的话，必定会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但情况并非如此。假定说有五个人同时来检视这个人，一个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愤怒，另一个产生激动，第三个可能产生恐惧，第四个可能产生不同的情绪。五个人产生不同的情绪，哦，这就很清楚了，有些不对劲，不是在那个人身上，他是在我，每个人的问题都在自身里头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很好的画家用画笔和颜料在帆布上画了个像，很美丽的画像。他看了这画像说，啊，真漂亮，这个人真漂亮。他的心已失去了平衡，我要跟这个人共度生活，我一定要跟他共度生活。人们对他说，疯家伙，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，是不实在的，你要跟你的画像共度生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哦，不，没有他我不能活，我一定要他，疯子。同样的，这个画家也可以画另外一张像，非常可怖、非常凶恶的像。哦，这个人太坏了，太凶恶了，他要毁灭我，他要吞噬我，请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人们对他说，疯家伙，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，你怎么啦？我们可以把这画家叫做疯子，但我们个个都在玩相同的游戏，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画像，然后对之起反应，我们每个人都在雕塑像，然后对之起反应，他们都是想象中的画像及塑像，但我们对他们起了多大的反应呢？举个例子，20年前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使我，指的是我的想运，不愉快的事，我的想运说真差劲，当想运一说真差劲，我的行运就起反应，一个坏蛋，负面情绪起来了，而我就对这个人塑出一个形象，很差劲的家伙，很差劲的家伙。20年来我没再见过他，事隔20年我见了他而开始起反应，很差劲的家伙，很差劲的家伙。哦，20年的光阴他可能成了圣人了，谁知道呢？而且起初也只不过是我的想运说很差劲的家伙，而且或许他也没那么差劲，谁知道呢？那只是我的反应，这个像是我画的，是我塑的， 这个相介入在这个人的实相与我反应之间，而我对这个介入的相却起了反应。同样的，另一个例子，20年前，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我蛮喜欢的事情，意思是说我的想运喜欢的事，我的想运给了一个评语，啊，非常好的人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这样一个圣哲，这样一个圣哲。20年来，我没有再见过他，事隔20年，我仍旧有这样一个图像，啊，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，他可能变成一个坏蛋了。20年来，他可能改变了很多，谁又知道呢？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个坏蛋，只是我的想运对我说，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我对我的想象起反应，事实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只要你开始检查你的四运是如何运作的，身心的结构是如何交互作用的，只要你客观的观察，这些都会变得清楚。同一个人，同一件物，由不同的五个人看到，五个人对这一个人会有五个不同的印象，他们对各自产生的印象起反应，而不是对该人。甚至相同的一件物，可能经由感官根门、眼、耳等等，做五次不同的接触，相同的物件，然而我有五个不同的反应。就说有某个话进入我的耳朵，相同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五次，而我就有五个不同的反应。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，就会明白得很清楚。打从人生下来开始，经过了成长，变得有理智。人是否变得有理智或是变得愚蠢，天晓得。但世俗的话语，我们总是说变得理智。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自己的形象。我，现在我的领域增加了，我的。你开始创作我的形象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父亲，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我的某某某。你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，并且对之产生极可观的直取。在表面上，你一直愚弄自己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爱我妻子，我爱我丈夫，我爱我母亲，我爱我父亲。假使你往深层探讨，你会了解你并不爱任何人。在佛陀时代，该国的国王结识了佛陀，他学了内观，并且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者。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变成内观的禅修者时，慢慢的，其他的成员也会被吸引而成为禅修者，他们会在皇宫的禅房内共修。有一天，坐了一个小时之后，国王问皇后，告诉我，在这世上你最爱谁？他回答，妙极了，我在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，而我发觉我不爱任何人，我爱我自己。国王笑笑，他说，相同的问题出现在我心中，我检视我自己，我发觉我只爱自己，我不爱任何人。若无内观，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一位皇后对国王说，我只爱自己，不爱你。这是什么样的皇后啊？脑袋瓜要被摘掉的。但国王与皇后双双都是内观的禅修者，他们快快乐乐地去到佛陀处。世尊，在禅坐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佛陀说，善哉善哉善哉，这就是个开端。从此你可以改正你自己。只要人还在无明中，我爱某某某，我爱某某某，他就没有脱离疯狂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我只爱自己，看我是多么自我中心的人呢，多么自私的人呢，那么他就会开始改正自己。那些你称之为我的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等等的，你对他们存有梦，你有展望， 你要他们来完成这些展望，这些梦想。你梦想这个人会圆你的这个梦那个梦，这就是你会爱他的门的原因。你爱，期待回报。而当你期待回报而爱时，你不是爱这个人，而是爱你自己。你是在爱你的期望，你是在爱你的梦想。自我中心的爱于事无补的。纯爱是单行道的，你只付出，你不指望任何的回报，只是付出，只是付出。当内观禅修者了解了这一点，他就开始脱离自私及偏狭。当你知道如何观察你的感受时，所有这些就会变得清楚。事情发生了，而你观察，我有何种的感受？有事发生了，我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这就是内观帮你的方法。除非你将内观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否则它也只不过像是另一种的组织式的宗教。人们上庙、上教堂、上佛塔、上清真寺，做这个仪式、那个仪式，并觉得很快乐。我是虔诚的教徒，我是虔诚的教徒，这对他的生活没有益处，他在迷惑自己。假如内观也沦落为这样，我每年参加一次的十日课程，每天早晚打坐，我完成了我的责任，现在要让佛陀来为我做些什么，他会的，因为我已做完了我的功课了，他叫我做这，我就做了，现在他要来解除我所有的痛苦了。这是行不通的，你得改变你自己的习性模式，从深处了解你是如何制造痛苦的。每时每刻你都在替你制造痛苦，不是贪爱就是嗔恨，贪爱嗔恨，这个感受那个感受，贪爱嗔恨，贪爱嗔恨，你有成捆的痛苦。现在你有了这个法门，你可以脱离这个疯狂的习惯，脱离痛苦。来参加这类的课程，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仪式典礼，你来此必定有个目的，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去了解你内在的心物实相，而每次你来都会开启你自己的一些品德，这些品德会协助你达到全然解脱的最终目标。有十种的品德，当你实践了这些品德，你就能容易的达到最终的目标。波罗蜜，一个波罗蜜就是一个品德，它可以协助你渡过苦海而达到彼岸，全然脱离痛苦。有十个波罗蜜，来参加这类的课程，你有很殊胜的机会去启发这个十个波罗蜜，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的，就好比有十个罐子，假如你每一罐都一点一滴的加，一点一滴的加，总有一天全部的罐子都加满了，而你就会达到最终的目标。这十个波罗蜜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十个品德呢？要把它们记住，下次你来的时候，你会很小心的在每个罐子里最少加上一滴，越多滴则越好。一个波罗蜜叫做舍离波罗蜜，一个人必须舍离俱佳的生活，以舍弃我执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备放弃俱佳的生活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家人。那么要如何来发展这个波罗蜜呢？如此重要的波罗蜜，你有很殊胜的机会来此度过十天，你不必剃发，也不必穿上袈裟，然而实质上你是在过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生活，因为在如此的课程中，你是接受人家供养的，你所吃的食物是别人供养的，你所享用的设备是别人供养的。为什么我们成了出家人了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为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些波罗蜜把你的自我完全消融了，最终的无我境界会引领你到达最终的目标。当一个人离弃了俱佳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出家人，手上捧着钵， 挨家挨户的乞食，自我就会开始消融消融消融。你来此有很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离法，以其纯净的方式来传授。如果付钱的话，你就无法获得这项舍离的波罗蜜，因为你会无时无刻的以为我是付钱来的。当你吃饭时，哦，这不对我的胃口，我是付钱的，不，这不好，我要这，我要那，你的自我很明显。另一方面，一位出家人钵里放着什么他就接受什么，乞食的人是无法挑选食物的，你有的你就吃，而且满心欢喜，你的自我消融了，这很重要。基于此项的理由，我们不能收费，教法不收费，善术也不收费。因此当法以其纯净的形式来教导的时候，对学员会很有益处，它可协助你开启舍离的波罗蜜。你觉得我在这儿当和尚，我当十天的出家人，我要像出家人一样接受他人的供养，这对你有帮助。另一个波罗蜜是持戒波罗蜜，你在此受的五戒，你到了外头也要持守，但在外头世界很困难，你会破了这个戒或是那个戒，而在这里你没有机会会犯戒。虽说环境使然，从早上四点四点半到晚上九点九点半你一直忙着，但起码在九天或是十天中你完好的持戒。明天第十天，当你开始说话时有些许的危险，这是为什么你要保持静默九天以便守戒的原因。当你可以讲话时，你可能夸大其词或是隐瞒事实，这样你就犯了戒了。因此最起码在九天中你持戒圆满，你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波罗蜜。再另一个波罗蜜是精进波罗蜜，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，但来此参加课程，精进是真正的精进，精进于净化你的心，净化你的心，这是你的功德，精进波罗蜜的功德。另一个是智慧波罗蜜，看看经文，去什么地方听听法谈，你得到了智慧、文慧、思慧，但这不是波罗蜜，修慧才是波罗蜜，生活的智慧。你必定要过如法的生活，你在这儿的十天就有可能如此的过。你经验到了智慧，生活的智慧，你经验到内部真理的实相，同时你也经验到内在世界的自然法则，你经验到如何依照自然的法则来过生活，这就成了你的智慧波罗蜜。另一个波罗蜜是忍辱波罗蜜，来参加这种课程，一百人或是两百人同时在一起打坐，你不想打扰人家，但却有人来干扰你，有人开始咳嗽或打嗝或是恶逆，你不堪其扰而显得发烦，这些疯子为什么干扰他人？然后突然间你体认到，哦，我不应该来此制造负面的情绪，我应该产生慈悲心爱心，这个人是无名的，或者是他生病了，我为什么要有负面的情绪呢？你就这样远离了负面的情绪，你学会了如何启发你的忍辱波罗蜜。再另一个波罗蜜是实相波罗蜜，言语的层面上合乎实相是很好的波罗蜜，但是往更深层或是微细的层次上，也就是你在法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该合乎实相，你体验的实相不是佛陀乔达摩体验的实相，或是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实相，或是你的老师所体验的实相，都不是，而是你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所体验到的实相，这会带你到达无上的真理的最终目标。因此实相实相实相，这个波罗蜜得以增强增强增强。再来就是坚决波罗蜜，坚强的决心。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， 第一件要做的是下坚强的决心，我会在这儿待十天，任何事情发生，我都不会在第二天、第六天跑掉，我不会在任何一天跑掉，我会坚持十天在这儿，什么样的手术我都接受。第一个坚决，我遵守这儿的规约、行为规范、作息时刻，这种坚强的决心有帮助的。第一个坚决，在内观后开始，你静坐一小时，一天三次，不移动你的腿，不放开手，你不张开眼睛，虽然很痛，但你实践你的决心，这是个很殊胜的波罗蜜，长远来看，它会对你很有帮助的。请了解，当佛陀完全觉悟的那一天晚上，他坐在树下，下定了很坚强的决心。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，除非我彻底的觉悟，哪怕经年累月，我的骨头都散了，我都不在意，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。假如是你的话，你坐了下来，十分钟以后就开始痛了，你会说，哦，不不不，以后再做吧，我以后再做，这样是没有帮助的。所以，你得多生累世要开发出这个波罗蜜，这个决心波罗蜜。当时机来临了，你以坚定的决心来禅坐，而修得圆满成果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另一个波罗蜜是慈心波罗蜜。明天你们会学得另一种的技法，给众生爱，给众生慈悲。我们自小被教导，祝你快乐哦，我的邻居啊，祝愿你快乐，但我们对他却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们常说，该死，邻居，你该死，你糟糕透了。这样不行的，这样不成其为波罗蜜的。在你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比你的心的表层应该更强烈。当你只在表面上散发这个慈心，这不管用的，这不会变成你的波罗蜜。你持续修炼内观九天，一直在净化你的心，你一直在打破心表层中隔的障碍。那么到了明天第十天，你练习慈悲观，祝愿众生快乐，愿众生分享我的安详，我的和谐，这样就不存有丝毫的负面情绪，而你学到真正的慈心，成为一个波罗蜜的功德。再其次是平等心波罗蜜，你在这里所经验到的皆要有平等心，平等心，平等心。不管你经验到的是愉悦的、不愉悦的、不苦不乐的，平等心，你有很好的机会来练习平等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世事盛衰起伏，你可能有平等心，但这平等心可能是心的表层而已，你现在经验的是心的深层的东西，你是以最深层的心去体会感受，而你训练最深层的心来保持平等心，这就成了你的波罗蜜。再下来的是布施波罗蜜。对在家众来说，要到达最终的目标很难，为什么呢？主要的困难是在家众不托钵，出家人应该外出托钵，但在家众得辛勤工作，他一定要诚实工作以赚取钱财养自己及抚养亲属，这是在家众的责任。当你工作开始赚了钱，你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，看我是多聪明的人，多么的精明能干，所以我能成功，其他人都不成功，我赚得多，赚得够多。一个人因为能赚钱而使自我显现，一旦自我显现，你就仍旧离觉悟十万八千里。那么要如何远离自我呢？一方面人得赚钱，另一方面赚了钱就长了自我。这就是圣哲门觉悟者们告诫说，你们要了解，你们不光是为了自己赚钱，当然你赚钱是为了养活你自己并且抚养你的亲属，但你也同时为别人在赚钱，别人对我赚的钱要分一杯羹，这样自我就会越来越少越少越少，不再那么强了。 在这样的课程里，一个人修炼了10天，自我消融消融，心灵净化净化，那么当10天完了，他做了布施，他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布施，是多是少都无所谓，他复以纯净的心来布施，不求任何的回报。一旦你指望有回报，这个布施就不纯净了，你的爱心因为你期待回报而变得不纯净了。我已捐了这么多，故中心应该特别给我一个房间，只要我来，我一定得住到那里，而且设备要一应俱全，我不来就让别人用没关系，但我一来就得给我住，而且要给我优先进入权，都在指望有所回报。或是我已经捐了这么多钱了，因此在宿舍或是大楼上应该镌刻我的名字，这样的疯狂都是因为不知法为何物。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搞这个把戏，在这用功了9天10天，自我消融自我消融，人们觉得，哦，我是来利益别人的，我得了这么多的法益是因为人家慷慨解囊让我得到这么大的法益，同样的，愿更多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法益。因此发自你纯净的心的布施，要利益众生，要众生脱离苦海，就记上你的功德而成为波罗蜜，否则一旦自我建构起来就不是波罗蜜了。当你参加这种课程，你就有了很殊胜的机会来开发你的十波罗蜜，你来禅修净化心灵，开发10个波罗蜜，也有人来替这些课程做10日的法工服务，来服务的人也是在开发10波罗蜜，他们有了个好机会来服务，他们在开发波罗蜜，一点一滴的积存在这个罐子里，不论大罐小罐，你在积存波罗蜜。假如你要成就3秒3菩提，这罐子可要大了，要很长远的时间，小一点的罐也一样可以使你完全的解脱，但10个罐都得全满，全部10波罗蜜必定要完满。在这一点上，你来参加这样的课程，你就得到很殊胜的机会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下次来参加课程时要记住，我来参加课程不为仪式，不为典礼，我是来实践我的波罗蜜，我来改变我的生命，更好的生命。持续把法落实在生活中，这10波罗蜜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帮上忙。一旦困难来临，你就会发觉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波罗蜜会来帮助你。这些都是优秀的品德，纯净的心必定要有这些好的品德。经由修炼，你们正开发着这些好的品德。愿你们的10波罗蜜得以开发，得以实践，愿你们所有的人都到达最终的目标，愿你们大家都体验到解脱，从束缚镣铐及所有的染污的锁链中解脱，而享受到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快乐。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